若望末世录第22章。天使又指示给我一条生命之水的河流，光亮有如水晶，从天主和羔羊的宝座那里涌出，流在城的街道中央。沿河两岸有生命树，一年结12次果子，每月结果1次，树的叶子可治好万民，一切诅咒不再存在了。天主和羔羊的宝座必在其中，他的众仆要亲从他，瞻望他的容貌，他们额上常带着他的名字，也不再有黑夜了。他们不需要灯光，也不需要日光，因为上主天主要光照他们，他们必要为王，至于无穷之事。天使又给我说，这些话都是可信而真实的，因为是赐先知神恩的上主天主派遣了自己的使者，把那些必须快要发生的事指示给自己的仆人们。记住，我快要来，凡遵守本书预言的是有福的。我若望听见了，也看见了这一切，我听完看完以后，便俯伏在指示我这些事的那天使脚前，要朝拜他。他却对我说，万不可这样做，我只是你和你的弟兄诸先知以及那些遵守本书预言的童仆，你只该朝拜天主。耶稣对我说，你不可密封本书的预言，因为时期已临近了。让不义的仍行不义吧，让污秽的仍旧污秽吧，让行义的仍旧行义吧，让圣洁的仍旧圣洁吧。记住，我快要来，我随身带着报酬，要按照个人的行为还报个人。我是阿尔法和奥莫加，最初的和最末的，原始和终末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是有福的，他们有吃生命树果的权利，并得由门进入圣城。凡为狗的、行邪术的、奸淫的、杀人的、拜偶像的，以及一切喜爱撒谎并实行撒谎的人，都留在城外。我耶稣派遣了我的使者，给你们证明了有关教会的这些事。我是出于达味家族的后裔，我是那颗明亮的晨星。圣神和新娘都说，你来吧。凡听见的人也要说，你来吧。凡口渴的请来吧，凡愿意的可白白领取生命的水。我向一切听本书预言的人警告说，谁若在这些预言上加添什么，天主必要把在于本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。谁若从这书上的预言删除什么，天主必要从本书所在的生命树和圣城中删除他的名分。为这些事而作证的那位说，的确，我快要来。阿们。主耶稣，你来吧。愿主耶稣的恩宠与众圣徒同在。阿们。